大家好，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人关浩全。上一次呢，我们就跟大家讲了启蒙的计划，同埋讲了一些对他的质疑。今次呢，我们就会继续延续这个 topic， 继续跟大家讲一下，咦，到底我们人类会不会已经走向一个反启蒙的时代，我们不再信任启蒙呢？咁呢，我们今集呢就请了，亦都是上次都有出现过的，咁呢就是，哎，大师兄。系啦，佢好反启蒙嘅， 我系最启蒙啦，支持你， 最支持启蒙啊！跟住咧就仲有我哋呢边啦，就系大星 Roger 啦，咁啊呢边啊严叔啦 ，Hello， 咁咧同埋金仔，咁上次都有请佢哋嚟，咁啊同我哋一齐。 最反启蒙其实系康廷咯， 不过佢 反对 佢，反到唔喺度， 我觉得呢啲公共讨论咧好多， 反对到地步， 反对到唔出现啊， 完全唔相信理性， 系啊， 讨论不能，所以就唔请佢咯。 走咗啦， 系啊，上次有去嘅，今次就冇去。咁我哋喂，不如其实讲翻阿上。上一次我哋講咗啲咩先啦？ 好啊，咁我上次由嗰個所謂啟蒙嘅計劃開始啦，我哋話即係將啟蒙睇成唔單純係一個或者唔集中注意佢，只不過一個歷史時期咁樣，而係某一種睇事情嘅態度啦。你可以話就係會第一有一種對理性嘅非常之強烈嘅信任啦。佢覺得人類嘅歷史就係一個理性進步嘅歷史，所以亦都係人類進步嘅歷史啦。呢個所謂進步就係透過我哋越嚟越理性，我哋可以喺認知上對世界掌握到一啲真確嘅知識啦。於是我哋可以擺脱 free from 一啲迷信啊，一啲即係唔合理嘅嘢啊，咁之類啦。政治上亦都係擺脱一啲唔合理嘅制度啊，我哋重新認識啊，原來人係平等啊，因為人都有理性啊等等。咁喺呢個成個過程裏面，我哋就會越嚟越自由。亦都因為我哋對個世界越嚟越了解清楚，我哋就可以運用我哋對世界嘅理解，去將佢轉化成一啲技術嘅知識啦，然後去改善我哋嘅生活啦。所以所謂啟蒙嘅精神就係透過理性嘅不斷發展。於是我哋就最終人類會邁向一個進步理想嘅境地，我哋會越嚟越幸福，亦都越嚟越自由啦。好啦，咁但係有好多人就唔係好同意啦，因為或者從個事實睇起上嚟，好似同呢個景緣有啲出入嘅，尤其是去到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嘅時期啊咁樣。一方面啲人睇到即係嗰啲所謂你要打場咁勁嘅仗，其實需要好多技術啊知識，正正就係我哋以為佢會帶到人哋幸福，但佢會造成好多嘅傷害啦，亦都可以同時係咪？咁啊，呢個都似乎唔係因為純粹唔理性咁簡單，即係譬如跟住我哋討論過譬如 Weber 嗰啲睇法啦，理性其實有時會表現為一種對世界嘅控制嘅態度啊。於是我哋就算唔係講緊打仗咩時候，譬如喺政治上可能會成為一啲即係我哋嘅理性運用，有時可能成為一個非常有效去控制人嘅工具， 極權啦， 係啊，極權啦，反而令到人唔自由。我哋以為理性會令人帶嚟自由，但結果可能會造成更多唔同形式嘅控制啦。甚至呢個唔係淨係講打仗嘅時候啦，即係佢哋會其中，我哋上次討論過呢個所謂法蘭克科學派早期嘅霍海馬啊，多羅佢哋有啲睇法啦，主要集中喺嗰度講，就係嗰種點樣喺發達資本主義社會裏面都會有好多呢啲咁嘅，即係我哋感覺上以為自己好幸福，有好多物資、好多資源，可以有好多消費，好自由，可以有選擇。其實原來都可能係一個假象。咁於是就開始連即係呢啲所謂法蘭克科學派嘅人，本來都已經係承托即係承繼住呢個啟蒙嘅 project 嘅所謂，但係都開始有一啲批評啊，好嚴厲咁。 所以要講少少就係頭先 Roger 講嘅，譬如法蘭克科學派、阿 Donald 同埋霍海馬嗰啲咧。即係某意思上就喺中間嘅，即係佢承認啟蒙嗰個格言咧係有某一啲嘅啱嘅地方，可以帶嚟某啲自由。但同一時間咧又會覺得理性咧，同一有第二個面向，就都有帶嚟唔自由嘅位，所以佢係夾喺中間，就講下點算咧喺個夾縫中。咁但係我哋嘅結尾嘅時候，似乎透露咗兩條路噶嘛。 係啊，我哋講過即係因為霍海馬同阿多羅比較悲觀嘅對呢個啟蒙啊，即係佢比較講多啲嗰個問題出嚟啦。咁但係佢就諗唔係好到有啲咩好。即係有力嘅解釋，或者聽落都係悲觀啲咧嗰種啊。桑廷講咗一啲可以睇翻上一集。咁但係即係後來我哋分咗出嚟，就係有一批人，主要係一啲法國人啦，一啲法國思想家。咁咧就我哋都會討論下啦。就係我哋一陣會討論李歐塔啦，一個叫 Foucault 啦，一個叫 Derrida 啦。佢哋都係比較上係徹底地覺得啊，既然你見到啦，係咪啟蒙運動搞埋啲咁嘅嘢，結果出嚟就係咁一鍋泡咁樣。就係點解咧？最基本嘅問題就係、是。根本理性就唔得嘅咁樣，你誤會咗第一，理性係啲乜嘢嘢？所以你以為佢做到某啲工作，可以帶到俾人某啲嘢幸福同自由，其實根本就唔係嗰回事咁樣。咁所以佢哋用唔同嘅角度啊，去分析啊呢個究竟理性係啲咩，從而即係提出一個好唔同嘅，同一個即係所謂承繼啟蒙 這個 project 嘅人咧，嗰啲睇法好唔同嘅，關於人嘅睇法啦、理性嘅睇法啦、個世界點樣運作、知識嘅價值啊、意義等等呢啲嘢，咁佢哋一條路啊，咁佢哋好反啟蒙。咁但係亦都有啲人覺得唔需要好似佢哋咁反法嘅，亦都其實啟蒙係本質上係有一啲好有價值嘅嘢值得保留，而出現呢啲問題唔係佢本身有問題，而係可能即係大家對一樣喎，即係喺呢度好似就係佢，我哋可能都係對理性了解得唔夠透徹、唔夠清楚。不過當你搞清楚嘅時候咧，就唔係好似嗰啲法國思想家咁樣諗咧，係變得理性原來唔值得信賴咁樣，而係反而當我搞清楚理性係啲乜，我哋全面啲、準確啲咁樣把握理性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將呢個啟蒙嘅計劃帶翻上正軌啦。咁呢個就是哈本華斯要做嘅嘢啦。我哋一陣所以都會講。 所以好得意，一方面係嗰啲法國佬就會話：，我哋全面放棄啟蒙個 project 其實。即係，但係同一時間咧，哈本華斯就會話唔係，我哋只不過係講唔清楚咩叫做啟蒙啫。即係覺得夠清楚之後咧，我哋反而應該更加成功地完成嗰個啟蒙嘅計劃，係啦。所以而家見到好得意嘅，即係原本之前上一集阿當勞學開某啲都係騎住喺中間嘅，有啲唔知點算嘅， 唔知點算 嘅，係啦。但後屘兩條路咧，就一條路就好啦，既然係咁，就不如徹底放棄啟蒙嘅計劃。但係咧，呢、這個哈文麥首先就覺得唔係，我哋講清楚之後係更加應該完成嗰個啟蒙嘅計劃。咁今日我哋就嘗試透顯兩條路咧，其實佢哋會點樣行，同埋佢各自之間 debate 會係點樣咯。 咁其中一條路就應該係 postmodern 嘅嗰幾個自由家，特別係法國嗰幾個自由家。我哋今集應該會講到嘅就係Derrida 啦、庫庫同埋 Lyota。不過 Lyota 呢個自由家咧，我就唔係太熟。咁我諗要問一問阿全點樣解釋。 即係點解我哋會講呢幾個自由家咧？就是、因為好多時候有啲人都會咁講，呢三個自由家咧都係一啲所謂嘅後現代自由家。咁我哋當然就要首先講咩後現代啦，然後再講下，咦，其實如果佢哋作為一個後現代嘅自由家，佢哋嘅嗰一啲哲學點樣體現到佢哋嗰種後現代嘅特色咧？咁所以咧 ，Lyota 佢作，因為佢有定義過咩叫後現代，你可以話。咁所以佢就作為一個好好嘅綜述啊，嚟之後就俾鋪，即係俾我哋做一個鋪排去講埋。落去之後，咦？嗰兩位哲學家會講啲咩咧？ 因為佢本書叫做《The Postmodern Condition》咧，就係、是、一個對於知嗰陣時嗰、那個年代知識嘅一個報告嚟噶嘛，就是、報告翻嗰個年代知識嘅趨向，就發現咗有一種 postmodern 嘅傾向，所以佢就喺裏邊定義咗咩叫 postmodern 咯。咁呢個就於是係好嘅切入點咯。 咁、我諗即係佢其中一個佢覺得好大嘅分別咧，就係、是、現代同埋後現代嗰個分別咧，就在於咧，佢覺得現代咧仲係相信緊一啲所謂嘅宏大嘅敘事，然後透過呢啲宏大嘅敘事去支撐當時，例如就係佢哋。嗰陣時，人類我哋高舉咗人類嘅理性，而人類理性得出嘅就係一啲科學嘅知識，透過自己嘅理性去解釋呢個世界。我哋係透過一啲宏大嘅敘事去支撐住呢一啲知識。我哋即係陣間就會再講點解要即係咩宏大敘事啦，點解會支撐呢啲知識啦。而另一個分別就係咧，所謂嘅後現代就唔再相信呢啲宏大敘事。咁到底係咩嚟嘅咧？就係、是、嗱，我哋啱啱講過啦，就係、是、因為咧，我哋人類進入到即係呢個啟蒙嘅時候，我哋好相信自己嘅理性，我哋唔再要用嗰啲咩神學，唔再用嗰啲宗教。嚟解釋呢個世界，而我哋點樣解釋個世界呢？就是、透過科學嘅知識，用自己嘅理性。咁咧，而但個問題就係咧，呢啲科學嘅知識點解有一個合法性先？點解可以宣稱自己為知識先？如果佢自圓其説咧，自己話自己係咧，咁就唔得啦。 好多人都話自己好誠實噶啦， 我都話自己好靚仔啦，係咪先？咁唔係你講就得噶嘛？咁咧，到底用啲乜嘢？咁所以咧，佢嗰個合法性咧，我哋咁講 validity 喺邊度嚟咧？就係佢Lyota 就咁諗，佢覺得咧嚟自於嗰啲所謂嘅後。切嘅叙事或者嗰啲宏大嘅叙事 meta narrative 或者 grand narrative， 咁样点解咧？就系、是、所谓嘅叙事系啲乜嘢？其实就系不外乎我哋可以简单啲咁讲，好似啲古仔咁啊。而呢啲古仔系令得我哋可以把握得到，咦？依家我哋发生咗好多一连串嘅事，呢啲发生呢一连串嘅事有啲咩意思嘅咧？有啲咩目标嘅咧？有咩目的嘅咧？我哋应该点样理解？即系有冇啲线索去理解咧？咁我哋就会用一啲古仔嚟套落去，嚟尝试理解佢。咁咧，其实我哋人类嘅发展咧喺唔同嘅。歷史時空咧，有一啲所謂嘅宏大嘅敘事，咁而呢啲敘事就係以話俾我哋知，咦？我哋依家呢個人類發生緊啲乜嘢事？我哋有啲乜嘢嘅故仔要完成？ 譬如我舉例子可以，即係宏大敘事咧，佢咁即係 grand narratives 啦。有時叫咩？ 細嘅先， 有時叫係有細嘅，有細噶嘛，有細 narratives 啦。咁咩意思咧？就係細 narratives 就係每個歷史時期裏邊咧，有啲人會講某啲嘢，佢理解自己人生嘅意義係咩啦？點先算係知識啦？咪即係啱啦，咪即係錯啦？嗱，唔同時期有唔同嘅 grand narrative 咧。作為 support 嘅細 narrative 嘅嗰個基礎嘅，譬如我舉個例子啊，中世紀嘅時期，咁可能聖經就當道咧西方，咁所以咧嗱個 grand narrative 就咁啊，就係人類咩嚟㗎？就係、是、呢個上帝按照佢模樣做出嚟去榮耀佢嘅一啲存在者，咁於是咩係啱啊？就係、是、聖經講嘢咪啱咯，因為上帝做佢出嚟㗎嘛。人生意義係咩啊？就係、是、活出上帝意志，咪跟住聖經，跟住十戒做人咯。嗱呢個一個 grand narrative， 所以於是咧，所以點解波塞人係啱咧？哦，就因為個十戒作為基礎 grand narrative 俾咗你嘅。 所以每個 granative 咧就會説明咗點解某啲係啱，點解我又做緊個目標，人生嗰啲意義。咁佢現代嘅 granative 都係唔同咗啦，就唔再係相對宗教權威啦，就變咗係一個理性嘅 project， 就啟蒙啦。 啟蒙 嘅、就係人類就不停咧透過理解自己理性，慢慢獲得一個理性嘅能力之後咧，從而解放自己，變成一個更加自由嘅人。咁於是咪做咗 project 咯？於是有科學啊，有好多唔同嘅知識啊，社會科學建立啊，全部就係建基於呢套 grand narrative 咁樣理解人類理性嘅發展。 咁我想，所以就係透過呢啲 grand narrative 嚟 support 翻呢一種科學知識嘅合法性。 合法性冇錯。 話 咁我想問一問一個問題，就係如果譬如現代經濟學佢係一個理性人假設，佢係追求效益嘅效益極大化嘅呢種咁嘅假定，佢係算係一個 grand narrative 中間嘅一個細嘅 narrative 嚟噶嘛？ 冇錯， 嗯， 冇錯，就係因為個 grand narrative 就係咩？就係人類透過理性咧，可以建立唔同嘅知識，包括埋社會學嘅知識、社會經濟知識、 科學啦， 從而幫自己解放嘛。咁、而經濟呢啲咧就其中一個細嘅 narrative， 所以佢有一種所謂統合嘅作用啊，佢可以串連曬唔同嘅細嘅敘事，呢一個宏大嘅敘事。但係咧，去到後現代就好唔同啦，就係、是、我哋唔再相信任何宏大嘅敘事。佢覺得即係李歐提覺得我哋已經唔再信呢啲嘢。咁當然有好多歷史嘅原因啦，點解我哋會走到嚟呢一步？咁例如可能就係我哋依家就已經嚟好，我哋人類雖然高舉理性啦，但係理性已經發展到變咗一種工具理性。而工具理性可能好強調嘅就係我哋唔再強調啲咩有啲咩目標咩目的啊，因為同目的理性可能分翻開。可能我哋唔再強調嚟，我哋要解放要啟蒙，我哋只不過諗咧就係、點樣可以將啲嘢變成我哋一啲工具，達至我哋唔同嘅效益咧最大化咧咁樣。咁所以喺呢啲種種嘅原因底下咧，我哋已經放棄咗呢啲啟蒙嗰啲咩宏大嘅目標呢啲咁樣嘅計劃。咁而當會出現啲咩結果咧，就係、當我哋唔再信呢啲宏大嘅敘事，就變到咧我哋話過有好多唔同細嘅敘事噶嘛，就各自為政，因為冇嘢再統合佢哋啊。咁所以咧變到咧，其實佢覺得咧，佢會咁樣形容，我哋而家進入咗一個你可以話好似多神。或者一個異教徒式嘅社會，就是、因為唔同人有唔同嘅敘事，我哋唔係再相信同一個故仔，就是、各自為政。咁而佢覺得呢個就係 postmodern 嘅一個定義啦、你可以話。 當然點解最終係得到嘅結果就係冇 granative 咧，就唔係得個噏字啊，有啲原因嘅。咁佢之後會講 Foucault 啦，同埋講 Derrida 啦。Suppose 就係佢哋咧俾咗啲原因去説明點解冇任何 granative 咧係成立到嘅。咁如果係啱嘅話咧，就得翻啲細嘅敘事咯。而點解你要信呢個細敘事唔信嗰個啊？咁有好多唔同細敘事噶嘛，最終就可能係權力嘅結果，唔同政治啊，唔同社會歷史文化引致嘅後果，咁嘅話咧，就出現一個問題咧，就係所有成個對理性嘅理解咧，啟蒙時期啊，就係錯咯，係啦，就冇一個 granative 咯。 咁我哋今次就好弱咧，咁樣講咗後現代係啲乜嘢啦。咁我哋下一節正式咧，就進入同大家講下，例如富高啦、Derrida， 我哋點樣理解咩叫反啟蒙。歡迎翻到嚟第二節哲學有偈傾，咁我哋繼續講下咧幾個法國嘅哲學家點樣反啟蒙。咁啱啱其實就講完李歐塔啦，咁但係其實仲有啲嘢我哋應該仲要補充一下。咁、我俾個時間大師兄 Roger 先啦。 係冇理由違反我哋嘅傳統，就係要補充之前嘅補充。 補充下 就係、我哋頭先提到兩個好重要概念，一個係即係 meta narrative， 一個叫 grand narrative。grand 就係大啦，係咪？宏大啦，或者 meta 係後設嘅意思，其實。即係好多時其實佢都係用嚟指同一樣嘢，但係個意思有少少唔同嘅。 我哋 係啦，側重點有啲唔同嘅。即係頭先我哋會提到，我哋對於呢個世界人總係喺某個時代嘅人都會喺唔同嘅方面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啦。我哋用好多唔同嘅方式上去捕捉某啲，譬如人生意係啲咩啊？道德嘅正確嘅原則應該係啲咩啊？究竟個世界係點㗎？即係關於真善美各樣嘢嘅睇法。咁其實好似係好多唔同嘅領域裏邊咧，我哋都有一啲可以有啲理論、有啲講法嘅。好咁，但係佢好散嘅嘛，如果咁講，即係冇關係嘅，表面上係。咁但係咧，人又好得意嘅，我哋會嘗試想啲辦法啊。咁佢哋之間有咩關係咧？會唔會究竟真善美好似係好唔同嘅嘢，會唔會都有某啲統一嘅基礎嘅咧？佢有冇啲共同嘅指向嘅咧？咁可能你話原來全部嘢都係以上帝作為基礎啊，即係道德係啲咩？就睇下上帝要你做啲咩。好似頭先嚴叔提過一啲喺呢個意思之下咧，第一我好似係有好多套唔同嘅講法，呢啲都好似啲古仔咁咯，好似頭先有傳講啲 narrative。咁但係咧，個別嘅 narrative 咧，好似我哋可以串連起上嚟。我哋講一個用一個所謂大啲嘅 narrative 嘅意思係，呢、這個可以解釋曬所有個別 narrative 之間嘅關係，所以佢 grand 啲嘅，相對嗰啲係 local 啲啊，即係嘅局部一啲，佢係比較 global 一啲啦。你可以話就可以解釋佢哋之間嘅關係，因為每一個故事自己講自己嘅嘢嘅啫嘛，本來就佢可能自己有自己嘅原則啦、運作嘅規則啦， 譬如我研究經濟學，譬如頭先金仔講，我未必好刻意要留意咩文學啊、宗教嗰啲嘢噶嘛，我就淨係喺翻我自己。當然我哋有一班人，我哋會根據某一啲規則去講某啲嘢先叫做做緊經濟學嘅。另一班人可能佢討論文學嘅時候，佢有第二啲要求，係嘛？之間好似冇乜關係，係唔同嘅對象啦，針對有唔同嘅規則啦。但係人好得意，就想揾一啲比較統一嘅方法去解釋曬所有嘢， 就將五個學科擺曬喺午夜廣場咁。 係啦，冇錯， 即係俾翻一個 grand narrative， 統攝所有嘅 就係 grand narrative 咯。每一晚嘅就係個別一個 local 嘅細嘅 narrative。 其實 係 有啲 theme 嘅，我哋話都係體現咗監製嗰種聰明才智嘅嗰種遠見嘅， 同埋美貌啊嗰啲啦，全部體現曬。 咁所以都體現到。 所以一方面咧，呢個係大啲啦，相對於嗰啲叫細。第二呢個叫後設，點解？因為呢一個故事。其實佢係關於唔同故事嘅故事，我哋話後設嘅意思就係你的對象啦，討論嘅對象正正係另一啲嘅一啲故仔，咁所以有個後設嘅故仔去解釋所有故仔點樣。 即係原本道德嘅哲學就講道德，經濟就講經濟嚇，自然科學講自然世界， 好似有自己獨立性噶嘛， 獨立㗎，個對象講嗰啲 object 啊嘛。但係咧，而家咧就有 grand narrative， 佢唔係有個 meta narrative， 後設一步係咩啊？就係佢講緊嗰啲。narrative 講緊經濟學，講緊自然科學， 為咗啲咩咧？可能 係啦，係講佢點解係成立啦，點解係知識啦，最終係為咗啲乜嘢 project 而做啦，最終就係 narrative about narrative， 即係後設咯。 可能就係例如，可能係展現人類嘅理性，然後可能達至到人類嘅解放。 冇錯啦。 咁所以咧，呢個即係呢個所謂人類解放，就其實就係啟蒙嘅嗰個故仔，就係、是、一個 meta narrative。 於是同一時間係一種證成咯，就係、是、justify 點解佢 narrative 可以係 narrative 成立到 narrative。 所以呢個故仔係好似頭先阿嚴叔啱提嗰個，就係佢係用嚟去證明點解我哋要講呢啲故仔咧。同埋咧，佢唔係淨係咁講嘅，就係、是、當你講出咗唔同嘅故事之間關係同埋個意義之後咧，即係個共同嘅意義，原來佢以唔同嘅方式嚟體現咁。譬如啦，佢會仲做一個判斷嘅，就係、是、某一啲係重要啲、基本啲。所以譬如喺現代世界最重要係咩呢？就是、科學，我哋用科學嚟去理解好多唔同嘅嘢，所以譬如所有知識，其實咩叫知識咧？ 哲學嗰啲就低等。 嗱，唔係喎，喺呢度睇後邊嗰班人就覺得係啦，跟住一陣講一啲。但喺現代，即係佢講嗰種現代性裏面咧，其實邊個去負責講呢個古仔先？就係、是、哲學啊嘛，係啦，哲學點樣講呢個古仔咧？佢話俾你聽啊，點解？譬如我哋話。裏面呢佢會揀咗某樣嘢作為佢個中心嘅，就係、是、科學自然科學，因為佢發展好犀利啦。佢作為譬如我哋點樣理解佢㗎，係揾出呢個關於世界嘅真理嘅一個好重要嘅學科嚟㗎嘛。佢係體現咗人即係、就是、人類理性最高嘅體現啦喺呢個時候。但呢啲嘢科學自己唔講㗎，得嘛，佢要揾啲嘢嚟去證明自己喺呢度有個咁重要嘅地位。所以我哋通常而家點樣講呢？如果話啊，我哋話講占星嗰啲，呢啲唔係科學嚟。嗱，當你咁樣講，當然係啦，廢話嚟嘅，佢係唔係科學？但係我哋好似唔係淨係想話佢唔係藝術、唔係文學咁簡單。 價值判斷啊， 唔係科學，直情係話佢根本唔屬於知識嘅範圍。因為我哋咩叫知識啊？就要符合某種科學嘅標準先係。喺呢度其實係將科學擺喺知識嘅最基本嗰個地位啊，好重要。而哲學係話俾你知點解佢咁重要。咁所以喺呢度咧。哲學係曾經喺呢個時期係非常之緊要，取代宗教成為一切嘢嘅基礎咁樣。 所以其實哲學某一種意思，第一就係某一種 meta 嘅 narrative。係 啦， 所以而佢愛嚟 support 翻嚟科學嘅知識咯。咁所以就係嚟我可能嚟可能好似黑格爾咁講就係、是，人類嘅歷史不外乎就係理性嘅步步展現，而展現到咁上下到啟蒙時期就係、是，我哋出現咗一種好犀利嘅知識啦，就係、是、科學知識。咁而佢就係説明翻，點解我哋會有呢種科學嘅知識咧？佢嘅發性喺邊度？哦，因為其實就係佢要愛嚟體現到我哋人類理性嘅展現咯，咁所以我哋喺呢一度咧就會見到，咦，其實呢一種嚟科呢一種哲學嘅理論啊，其實就係好似一種宏大嘅敘事或者 meta narrative 後設嘅敘事，我哋 support 翻唔同嘅敘事嚟科學。 即係點解康德咁緊要？因為康德做嘅成個 project 就係咁啊嘛，佢透過佢批判理性就講出啊真善美各樣嘢嘅基礎喺翻人嗰度，然後展現為唔同嘅嘢咁樣。 所以又點解嗰啲後現代哲學家咧，其實 turn out 攻擊嘅係咩咧？就係、是、傳統嗰種哲學啦，就因為傳統哲學就係 provide 緊一套 meta narrative 去説明點解唔同嘅學科都係知識噶嘛，而佢就係想講冇呢套，即係最終係冇呢套。咁嘅話係咩啊？就即係傳統嗰種哲學話俾你聽，哦，有一個大嘅答案喺度嘅，有個大嘅古仔度係統攝所有嘢咧，係冇呢個噶嘛。佢就話俾你聽冇，咁於是咧就令到所有 narrative 變咗自己得翻上面嗰層細嗰啲，冇曬後面嗰啲 grand 嘅 meta 嗰種 narrative。 我嚟支撐， 我嚟支撐上面，所以冇支撐嘅，全部得第一浸嘅啫。咁所以攻擊其實係傳統對就理解。 而亦都因為冇咗嗰個底層嘅支撐，所以咧因為原本就可以將佢哋統攝曬啦。咁但係而家就冇咗呢樣嘢，咁所以就變相佢哋好零碎、碎片式咁樣各自為政啦。咁樣就唔同嘅 narrative。 而家解釋咗個班點解唔叫自由哲學家啦，即係佢攻擊傳統哲學家。 我哋已經即係進行呢個補充嘅補充即係補充得好足夠啦，應該係咪？咁我哋依家就應該可以講下嚟，傅高點樣嚟打破嗰種 grand narrative 啦，佢嘅諗法。 我諗呢個話題呢，其實可以接住我哋頭先個補充嘅補充繼續討論落去嘅。因為譬如富庫啊、德瑞達佢哋講嘅一個即係所謂批評嗰個宏大敘事 grand narrative 呢，似乎我當我哋每次講啲 grand narrative 嘅時候，有啲嘢我哋睇唔到啊，隱沒咗。即係因為所以譬如我哋講理性嘅時候，咁嗰啲非理性嘅嘢我哋點樣處理、點樣理解呢？即係譬如當富庫咪成日去研究精神病嘅問題，嗰啲非理性啊，例如嗰啲喺當時喺巴黎入面嗰啲黑蓋啊，俾人掟曬精神病院，嗰啲嘢全部我哋睇唔到。所以問題就係話，似乎咧我哋即係由啟蒙運動開始咧，我哋嗰套世界觀啊，只係睇到啲 present 嘅一啲嘢，而一啲 absent 我哋係睇唔到。所以富庫佢嘅工作咧，其實就係將嗰啲唔同時期之間被隱沒嘅嗰啲我哋睇唔到嘅 narrative 抽翻出嚟，而佢就將呢個工作咧就叫做一個archaeology 考古學或者係考掘學咁。但係咁點解佢唔用歷史呢個概念呢？其實有少少分別嘅，歷史同 archaeology 即係呢兩個 concept 咧 somehow 係有啲唔同嘅。歷史呢個概念通常我哋係找一些比較明顯會找到的 text， 已經在裡面有 narrative 的嘛。但 archaeology 呢，它掘回那些呢是那些零碎零散 absence 的，甚至乎是一些不 coherent 的一些東西要掘回出來給我們看。所以富庫他就說，其實即使是一些narrative grand narrative 呢，它沒辦法獨立自存的，其實有它背後一些隱沒的東西互相對照之下，才能襯托到所謂 present 的那套 narrative 是說的什麼。所以譬如講一啲例子咧，就係話18世紀嗰時佢係一個啟蒙運動嘅時期啊嘛，即係佢會叫做 classical age 咁樣。咁當時就係有一啲佢會話有啲士兵咧18世紀以前係佢哋會覺得揾一啲好嘅士兵係睇下佢有冇即係呢個天分，佢本身個身體素質係點樣樣。你幾大隻喎？几跑敲得好犀利，咁即係好有士气啦去打仗。 咦，咁第一次 我第一次听人咁样评价士兵喎。 佢咪收咗金毛狮王做士兵。 我系知名 喎。我通常听人哋讲战斗能力几高啊，我听人讲话哇你跑敲几劲喎。 有士气。听下先。 喺两声可以叫阵啦嘛。朋友可能咁。但咁问题就係话，似乎去到18世紀之後呢，佢會覺得身體呢樣嘢呢，即係當時嘅一啲科學嘅論述，就會覺得係身體似乎係一種可以被塑造嘅東西，一種被塑造嘅 object。咁於是乎呢18世紀之前我哋就搵啲有冇打仗天分嘅人啦，之後佢就會發現全部人其實都可以被塑造嘅。有一套論述或一套方法，一套軍訓嘅訓練方式，經過呢個 process 之後令到佢哋成為士兵咁樣。所以似乎富庫在呢度被即係掘啲被隱沒嘅嘢東西，嗰、那個工作就係咁樣。 所以其實仲有啲乜嘢咧？你要擺翻個大 picture 入面睇啊！嗰、那個講話就係咁啊，就係、是、其實咧世界咧，我哋歷史裏面咧係有一啲主流嘅嘢咧，引致到你有啲主流嘅世界觀嘅，你可以咁樣叫。咁呢就推到就我哋成為咗我哋理性咯。咁我哋如果你話啟蒙時期講緊哦，着重理性，我用理性去把握曬所有嘢嘅真善美都好。咁其實嗰套理性係咩嚟嘅個內容？咁我哋原本就覺得哇，普遍嘅 universal 嘅咁。但係富庫做嘅嘢就係咁啊，就係佢用歷史中揾到一啲嘢。就原來咧，我哋講嘅呢套所謂理性嘅世界觀咧，其實就相對咩啊？相對於我哋用歷史學裏面啊嗰度主流嘅世界觀。但其實嗱，嗰度叫 presence 啦，即係存在啊、呈現咗嘅嘢啦。但有好多其實咧，有第二個角度去睇嘅嘢，個歷史裏面可以有。譬如頭先講精神病學嗰啲啦，或者一啲頭先之前我哋冇留意到嘅，譬如點樣揾士兵嘅方法啦，之前冇留意到嘅。依啲仲有啲咩咧？其實另外一啲可能嘅 narrative 咧，另外一啲可能嘅 grand narrative。另外一啲可能嘅世界觀，但系我哋發現咗咧，最終因為歷史嘅原因，可能咁樣唔同歷史事件發生啦，引致咧某一套特別嘅 grand narrative 咧，就成為咗我哋主流嗰套，而我哋就誤會咗嗰度就叫做普遍嘅理性，但其實佢壓制咗好多咧歷史中可能可以存在，甚至存在過噶。不過一話用一個正確嘅理性嘅歷嘅世界觀去睇嘅話咧，就見唔到佢喺歷史裏邊。所以佢做考古學就唔做歷史啦，因為歷史就變咗係理性嘅聲音啊嘛。佢就想揾翻啲比理性，所以主流理性啦，主流世界觀啦。壓迫咗其他可能嘅 grand narrative， 所以喺呢度好緊要一樣嘢就係，頭先我哋一路講嗰啲 grand narrative， 譬如哲學嘗試講啲乜乜乜，佢將啲嘢擺喺度。但係講呢啲嘢嗰個人自己，如果我譬如提出一個理論，譬如康德咁，佢唔會咁樣描述自己做緊嘅嘢嘅。我唔係俾一個 grand narrative 做乜，我係講緊個 theory， 去解釋緊呢個人嘅理性就係咁。於是個世界，我哋對於我哋個世界嘅理解啊，科學嘅基礎啊，呢啲係事實嚟嘅。佢覺得佢係講緊唯一嘅真相個 truth，OK。 但係當譬如我哋頭先用呢啲概念嘅時候咧，啲咩 grand narrative、meta narrative， 其實係 Leota 講噶嘛。咁佢講嘅時候，其實佢係批評緊呢個諗法嘅，就係、是、你夾硬將佢只係其中一個故仔啫嘛，你就講到佢係唯一嘅真相咁樣。其實佢只係反映咗某啲人喺啲好特定嘅情況或者歷史條件之下。形成嘅一個睇法，就算尤其是富庫針對嘅正正就係嗰個所謂理性咧，係啟蒙時代覺得可以追求啲咩普遍啊必然嘅真理嘅理性嗰樣嘢咧，根本佢本身就唔係咁純正嘅，佢係受到好多嘢嘅污染嘅。而之所以我哋會有呢個睇法，係壓制咗好多嘢嘅結果，令到突顯有某一種形態嘅諗嘢方法就叫最理性去把握到真理，其實根本就唔係嗰回事，所以佢叫做只一個 narrative 啫。 所以富庫嘅講法其實係講緊咧，我哋而家有嗰套所謂啱嗰套 narrative 咧，現代嗰套啊，嗰個理性嗰套咧，其實 born from 歷史中唔同嘅偶然事件引致佢成為咗主流啫。但我哋就誤以為佢就係普遍同必然嘅，而呢個就引致我哋其他可能都可能出現到嘅其他敘事方式咧，就被隱沒咗，於是就成為咗某種壓迫咯。所以最終理性大嘅只係壓迫咯。 咁我哋今次其實就講咗富庫點樣覺得咧，其實我哋有好多嘅即係被隱沒咗嘅 narrative， 其實值得講翻出嚟。咁我哋下節繼續。歡迎翻到嚟第三節之後有偈傾。咁啱就講咗富庫，其實覺得我哋呢個啟蒙嘅 project 可能其實會有啲帶嚟咗啲乜嘢嘅問題啦。咁我諗我哋可以繼續講落去，就可以即係真係講下 Derrida 啦。即係希望，因為我哋其實仲有啲人排喺後面， 好長嘅，佢尖沙咀嘅真係。咁我先講下個富庫結個尾啦。嗱，富庫做法係咩？就係從歷史嘅角度咧嚟完成咗即係解釋Leota嗰個講法，就係從歷史中我哋可以揾到啲咩啊？就揾到其實某一套主流嘅世界觀咧，不外乎係因為啲偶然嘅事件就成為咗主流嘅。於是其實你如果咁樣睇得清楚咧，佢不外乎係好多套世界觀裏面嘅其中某一套，我哋就誤以為佢就係唯一同必然嗰套咧，就成為所謂理性啦。咁所以其實講到尾就冇所謂，唔應該有所謂嘅 grand narrative， 因為佢只不過咁多套裏面其中一套啫嘛。如果你揀攞佢做 grand narrative 咧，其實你係壓制咗好多其他 absence，用某一套 presence，咁所以咧其實係一套壓迫嚟嘅。於是最終係冇咯。 即係佢好似用嚟合法化其他嘢，但係佢本身都唔合法嘅咁樣。 係啦，冇錯，因為從歷史中揾到嘅。咁於是即係富庫就要揾翻好多嗰啲唔存在者嘅歷史啊，去幫其他 narrative 去出聲啦。好啦，咁但係另外一個哲學家咧，叫 Derrida 啦，德里達啦，佢係做一個好接近嘅 project 嘅 in a sense， 個目標係一樣嘅，就想説明點解某一套咧，我哋傳統覺得係啱嘅理性嗰樣嘢咧，其實 born from 某一種 dominate 咗嘅 grand narrative，其實壓制咗好多其他可能出現嘅一啲敘事方式咧咁樣。咁但佢就唔係從歷史嘅角度，佢係比較多從語言同埋概念嘅角度咧去理解點解有呢個問題。嗱，佢咁樣諗嘅就係、是，我平時覺得咧，譬如語言先算啦，我哋某啲字咧個意思咧其實係字足嘅，就是、你唔需要理會其他嘅字，就睇佢咧就知咩意思。譬如我舉個例子，譬如蘋果咁啦，哦，蘋果咪就指一個個即係紅色、綠色啊，某種甜度、某種味道嘅嗰啲生果咪叫蘋果咯。嗱，照計蘋果呢個字意思就係指嗰個蘋果啦，你唔需要理會其他字噶嘛個系統裏邊，你只需要講呢隻字。同埋佢 mean 嘅嘢，佢指出嘅嘢就係指咗嗰啲蘋果咯，咁又好自足嘅。嗱，呢個我哋原本嘅諗法嚟嘅。咁於是，譬如你問蘋果同橙呢兩個字有咩分別啊？意思，你原本嘅諗法就係、是，哦，先講咗蘋果嘅字係指乜，就指嗰隻蘋果啦。橙嘅字意思咩？就指橙色嘅嗰隻生果啦。咁你就於是知道咗佢各自嘅意思之後咧，就揾到佢哋嘅分別。首先係會揾到佢嘅 identity， 佢係啲咩嚟嘅？再講佢之後有咩差異，再講佢 difference 係嘛？佢 difference 建基佢 identity 啊嘛，佢係乜嘢？於是佢有咩唔同咯？一個酸啲，一個甜啲咁舉例。咁但係富庫唔係富庫，但係有個好得意嘅講法嘅就係、是，其實唔係咁嘅。其實我哋理解字嘅時候咧，你諗清楚嚇。其實蘋果點樣解咧？譬如我哋好多生果啦，世界千多好多嘅生果，好多唔同嘅嘢啦。我哋點樣切嗰啲意思咧？其實咧你唔係咁簡單嘅嚇。我成日舉個例子，即係譬如你係蘋果咁啦，你包你將紅蘋果、綠蘋果，而家你都叫蘋果啊。其實你嚴格嚟講，即係分到兩隻蘋果得嘅喎，即係攞一個蘋果就指紅色蘋果， 一般叫青蘋果。 啊，青蘋果。O K， 即係講一個例子，菠蘿同鳳梨好似啲人話係唔同嘅嘢，你要仔細區分，你先分到呢兩個 term。 係啦，但係個 point 係咁嘅，即係究竟紅蘋果同青蘋果，好，我哋可以蘋果就叫紅色嗰隻，綠色就可以俾第二啲名佢噶嘛。理論上一隻叫蘋果呢個字咧，究竟指實所有紅同綠啊，紅青啦、啊，但係就係指紅咧？其實我哋界嘅啫，我哋點樣設嗰個概念世界，我哋設嘅啫。於是你要講蘋果係啲咩咧？其實更加重要係講咩？係講緊佢唔係啲咩？佢究竟包到邊一條界咧？於是講緊係咩？就係、是、你其實同一時間咧，係講緊如果譬如舉個例，蘋果就叫紅色嗰啲，青色嗰啲就俾個新嘅名佢啦，叫做 X 咁先算咯。其實你要講清楚喎，紅蘋果係啲咩咧？就包括埋佢唔係啲乜，同埋 X 咧係指啲乜？原來 X 就係指青蘋果。你就於是要開清楚咧，唔同嘅概念咧，其實指啲唔同乜嘢。你一定要講埋其他符號、其他字。 其實指啲乜咧？成個系統嚟睇咧，你先講到咧紅蘋果呢個意思，原來指某一隻嘢。因為佢同其他唔同嘅字 contrast， 哦，佢係指呢、這個，而另外一隻指嗰、那個，所以嗰啲就唔係紅蘋果啦，唔係蘋果啦。舉個例，咁係顯示啲咩咧？好得意嘅，就係佢想講語言或者概念嘅意思咧，唔係獨立於其他符號，唔係自足嘅，佢一定要睇曬成個系統嘅。佢先去講到佢喺裏邊扮演咩角色，所以佢係咩意思？嗱，咁就出事啦。點解咁就出事咧？就係、是、你可以咁樣理解嘅，就你理解世界嘅時候咧，繼續用到語言概念啦。但事實上咧，原來我哋語言概念咧唔係自足噶嘛。所以其實我用緊某個概念嘅時候咧，係用緊成套概念框架去理解個世界咯，可以咁諗。嗱，如果咁理解我咧，我哋永遠有個可能嘅就係，如果另一個框架成個框架去理解世界咧，其實呢個框架包含好多唔同對立啊、唔同嘅關係啊組成嘅，即係蘋果同 X 啊，同車蘋果同提子同橙互相 contrast 先至理解呢個世界點設嘅。咁自然我哋總有將個世界第二個設嘅可能啊，甚至顛倒嗰啲唔同嘅設法啦。系啦，咁我哋有時會咁樣設法，第二個設法嚟好唔好啊？嗱，咁嘅話咧，我哋理解世界會唔同咗嘅，個世界係有第二種可能嘅詮釋嘅，甚至乎咧，我哋好多時候理解個系統嘅時候咧，梗係有啲係好啲，有啲差啲，有高有低㗎啦。譬如生好過死，永恆好過短暫，好多呢啲咁嘅對立咧，唔僅僅係有對立，而且有價值判斷。呢啲價值判斷咧，如果用一個系統嘅角度嚟講咧，甚至我哋可以倒轉嚟理解，我覺得我試下覺得死好過生咧，覺得短暫好過永久咧。舉個例啊。呢啲令到我哋對世界有另一個可 interpret 嘅可能。嗱，最終想講咩咧？其實包括最終結論啦，就係、是、其實我對個世界理解咧，其實有好多個可能。我哋因為理解係成個框架理解噶嘛，我哋可以重新設置個系統嘅。但係咧，我哋某一套嘅系統咧，因為種種原因咧，成為咗主流嗰套。於是咧，其實壓制咗其他理解世界嘅嗰啲系統，唔同人有唔同視點咯。但係個世界觀俾你壓迫咗。於是其實我哋淨係講到嘅就係而家呢一套就講到隔離嗰一套。咁於是就其中一種咧，話俾你聽，哦，其實好多套可能。而馬祖成為主流咧，就對佢壓迫咯。 同埋補充一句好短，就係喺呢度有好多唔同嘅理解世界嘅方式啦，因為好多個框架可以用啊嘛。但係實際上我哋用咩套咧，我哋自己控制唔到嘅。我哋唔自覺受咗好多嘅影響，就已經可能接收咗某一套睇嘢嘅方式。但我哋就會覺得佢係唯一嘅睇嘢方式咧，因為我哋用佢嚟睇嘢，我哋生活噶嘛。如果你話我嗱，而家咁睇即係一種睇法啫，不過用佢九十萬種睇法咁，咁我唔知點做落去啊嘛。所以好自然，我哋其實內化咗一種睇法。就會將佢賦予一個好特別嘅地位啦，佢就係唯一正確嘅睇法啦。正正透過呢個討論咧，就係得揭露出嚟嘅就咩？我哋語言實在太影響我哋如何去思考、去理解呢個世界。所以當啟蒙運動想講一個有個 project 就係話啊，理性我講出佢嘅有啲本身嘅特性啊，然後點樣可以循住你咁樣發展就可以得到啲咩幸福啊、自由嗰啲咁嘅嘢咧？其實只係某一套睇法之下可能有嘅順應來嘅結果啫。但係咪反映咩事唔事實咧？根本就冇所謂咩事唔事實俾你反映啊。所以亦都係有個欺騙性啊。反而通常就係你咁樣做嘅時候會壓制咗其他可能性啦，好似嚴肅性咁樣。 我要補充一個位就係 Derrida 咧，佢嗰套系統最得意咧，即係好似 Roger 同嚴肅咁講，佢背後有一個好大嘅系統，我哋睇唔到嘅，即係一個 Epson 嘅一個。極大嘅一個網嚟嘅，即係個 web 嚟嘅。 即係意思係我一講蘋果呢個字，背後梗係有成套系統喺度 support 住蘋果呢個字。 有好多唔同類型嘅生果噶嘛，而且嗰啲生果係我哋好多時係會發現越嚟越多啊。即係原來呢個世界上面真係有心形嘅西瓜噶嘛，即係以前我真係未見過嘅啫。即係所以呢個例子，我想講嘅就係話，佢唔單止係即係我哋唔好誤解 Derrida 想講嘅嗰套係一個靜態嘅系統，佢其實係一個動態嘅系統嚟。因為譬如我哋會接觸越嚟越多個世界嘅話咧，其實嗰個被隱沒嘅我哋嗰個知識嘅量係越嚟越多噶嘛。咁當我哋不斷發現一啲新嘅嘢嘅時候咧，佢嗰個 contrast 同我哋嗰啲 present 我哋見到嘅嘢咧，其實個意義會唔同。即係譬如我係金仔就唔係嚴肅，唔係 Roger 馬全啦，但可能係有其他人之後會入嚟喎。咁我個 contrast 嘅意義咪多咗咯。所以佢都不斷變動緊嘅一個。世界觀嚟嘅，所以Derrida想講嘅就係咧，其中一個位就係話，咁後面嗰套世界觀不斷增多嘅時候咧，我哋嗰啲在場顯現出嚟嘅嘢、顯露嘅嘢咧，其實係好含混嘅，因為我哋透過 differentiation 呢個咁嘅不斷區分去揾我哋究竟，即係我哋見到嘅嘢究竟係咩意思啊嘛，所以其實係好含混嘅，即係不斷變動緊嘅意思其實係無定。即系唔 definite， 所以好得意，即系头先我哋之前讲咧，教育嗰套世界观咧，就似乎我哋觉得哦，想讲啲嘢个 identity 就讲佢有咩分别噶嘛。但系而家佢系想讲唔系， 點解佢係嗰個 identity 咧？正係在於佢同其他個系統裏面其他嘢嗰個 difference。 嗯， 所以呢度會有個好得意嘅講法，就係、是、即係一個嘢嘅意義咧，係依賴於整個系統嘅其他裏面嗰啲嘢。 嗯， 先至講到佢係啲乜嘢嚟。咁、如果咁講嘅話，即係或者用金仔可能會提出嗰、那個一個比喻啦。係啊 ，pair 牌嘅比喻。 係，我就諗住會咁樣講。如果譬如大家應該有坐過 D 啦，咁樣大家都應該有坐過。譬如我哋話一個攜線 D 係最大嘅。但我揸住嘅係紅心碟，咦？我見到人哋出咗咯，咁我而家咪揸住嗰張牌，咪就係最大咯。所以個問題就係，我究竟揸嗰張牌有幾大，係要透過其他人出咗啲乜嘢牌，我先知道我手上面嗰套嘢係啲咩意思噶嘛？我先知道我嗰個嘢嘅牌位去到邊噶嘛？所以個問題就係嗰啲隱沒嘅打咗出嚟嘅嘢，同我手上面嘅嘢咧係互相互動嘅呢兩個系統。所以甚至乎係。我哋可以再諗闊啲，其實所有呢啲符號意義，點解我哋會明白呢啲攜線啊？呢啲遊戲規則呢個 D 係咩意思啊？其實同成個符號系統，即係成個世界嘅所有 meaning 嘅整體有關嘅。 所以擺翻頭先嗰個後現代嗰個大 project 嚟講咧，我哋用 pair 牌做比喻啊。嗱 ，pair 牌你可以有唔係二隻牌啦，梗噶啦。嗱，你可以玩財大 D， 又可以玩十三張，又可以玩 show hand 咁啦。嗱，每一嗱牌上係梗啊。但是怎樣 interpret 啲牌呢是取決於你玩咩 game 嘅。你玩財大碟呢二就是最大的。但你玩譬如佢係十三張呢二入咗最小的。嗱於是呢而家問題係咁，我哋永遠對於同一副五二隻牌呢有好多個全新嘅可能。但你而家變咗就是某一套玩法呢就成為咗主流，譬如財大碟咁啦。就全部都覺得二係最大嘅咁啦。嗱突然間你就發現呢個就是理性啦，叫做就係佢哋覺得呢個叫理性。但其實事實上呢五二隻牌呢有好多個玩嘅可能嘅。你真係玩成十三張，真係玩成 show hand 咁。咁裏面啲牌嘅大小同埋 rule 就唔同。二就會又最大。可能比我最小，但而家問題就係你某一種玩法主流 dominate 咗，就話佢叫理性之後咧，就 I 咗只呢副 pair 牌其他可能嘅玩法，就變咗唔準你用其他方法詮釋嗰副牌，就成為咗某一種即係壓迫咯。你係話， 同埋另一種方式嚟表達就好似我哋有唔用一同一副 pair 牌可以玩好多唔同嘅遊戲咯，就先你咁講。但有乜嘢係 pair 牌本身嘅遊戲嘅規則咧？呢、這個啊，即係冇噶嘛。一個 grand narrative 好似就係我要話俾你聽，所有唔同嘅 narrative。都要跟某啲標準、某啲規則， 一定要咁玩， 一定要咁樣玩嘅。所以根據呢個玩法嘅時候咧，如果有啲跟得冇咁好，咪渣啲咯；跟得好啲，咁咪勁啲咯。遊戲都有分高低，不過就係用呢副呢一套關於遊戲本身嘅規則嚟決定呢一切。而後現代就係用各種唔同嘅方法話你聽，根本就冇一套咁樣嘅關於所有規則嘅規則。所以只有好多唔同嘅嗱，又唔係話任何嘢都求其做乜都得嘅，但係你喺翻嗰個遊戲裏面咯，即係你玩財大碟要玩緊財大碟都要跟翻財大碟嘅規則㗎，你唔可以無啦攞只街磚三檔最大咁樣，咁你又玩緊另一個 game 或者冇玩到任何 game 啦，咁但係就冇話咁十三張勁啲啊，你話財碟勁啲啊咁樣，定十三 U 係第二個 game 即係譬如我可以講一個快啲嘅例子，就係譬如如果我哋覺得人係理性嘅，咁一啲唔理性嘅人咪渣啲咯。即係可能殘疾嘅，甚至乎動物嘅嗰啲唔理性嘅，即係嗰啲根本就唔係他者嚟嘅，唔係俾我哋認可嘅範圍之內嘅，所以嗰啲人咪渣啲咯，就係、是、咁。 所以我諗咧，呢度得出咗一個結論嘅，其實可以話就係、是，所以咧你見到好多時候後現代嘅一啲哲學家好重視嘅多元，而同以前嘅唔同咧，就係佢哋比較重視可能單一嘅大寫嘅理性，但係而家唔係，即係就從呢一啲所謂單一大寫嘅理性解放出嚟，然後我哋相信嘅係咩咧？可能百花齊放。我哋相信嘅多元，有好多個唔同嘅 narrative， 佢哋各自可以有自己嘅說話，喺翻佢哋自己嗰個遊戲規則度玩自己嘅遊戲，而係咁樣。咁而啱啱我哋即係講咗好耐啦 ，Foucault 同埋 Derrida， 其實就各自可能 Foucault 就用咗一個歷史嘅進路啦 ，Derrida 用咗一個語言嘅進路嚟話俾我哋知，咦？似乎咧，其實我哋一啲所謂主流嘅 narrative， 主流嘅一啲對世界嘅理解，其實係一種即可以欺壓咗其他嘅理解。咁然後佢就話翻俾我哋知，咦，其實有一個咁嘅情況，然後可能好具體地，我哋可以點樣解放出嚟咧？咁、 所以最終就容許嘅就係好多唔同嘅理解並存咯，講多元咯。你中意咪玩十三張咯，中意咪財大碟咯，得閒咪玩下唔同嘢咯，亦都唔好阻止其他人玩唔同嘢咯，成為一個好繽紛多元嘅世界，因為佢嘅諗法。 所以理性正正係同自由相反嘅嘛，用呢個理解，因為佢壓制咗其他嘢，唔俾佢表現。 咁我諗咁樣睇個世界就好唔同。我哋下一節繼續講下，咦，會唔會仲有其他嘅理解呢？ 歡迎翻到嚟最後一節哲學有偈傾。咁其實承接住上一節咧，我哋就啱啱講完啦。咦，其實對於一啲反啟蒙嘅，例如所謂後現代嘅哲學家嚟講咧，佢哋著重嘅可能係多元。咁但係似乎多元係會有啲問題嘅。咁、那個具體嘅問題係邊咧？即係我見金仔好似有啲諗法。 係啊，咁承接住上一節咧，我哋討論到就係、是，譬如戴維達會話。即係我哋壓迫咗好多我哋隱沒嘅嗰啲嘢啊嘛，即係譬如按佢嘅例子就係話，如果我哋當我哋自己人係理性嘅話，咁我哋咪睇唔到嗰啲動物啊，譬如甚至乎男性嗰啲有一個男性中心主義，我哋睇唔到女性嗰啲，甚至乎一啲殘疾啊嗰啲 abnormal 嘅嗰啲 case。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係咁，我哋要講多元嘅時候，我哋有冇一套即係價值觀去指導我哋點樣去生活呢？咁我哋唔係話即係點樣樣生活都得噶嘛，即係冇理由係話譬如。殺人得唔得啊？即係譬如我去即係周圍偷嘢咁得唔得？我哋冇即係如果係乜嘢都得嘅時候，咁多元主義會唔會帶嚟一個相對主義嘅問題？就係我哋做任何嘢都得咧，冇嘢可以指導我哋嘅生活咧、如果係咁嘅話，咁哲學最終佢要提供嘅一啲嘢係乜嘢？ 因為啱啱嗰班後現代嘅哲學家似乎要將我哋喺一啲主流嘅世界觀、價值觀解放出嚟，跟住然後話俾我哋知仲有好多可能性。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咁係咪咩可能性都得呢？係咪做乜都得呢？咁可能就會變相可能有所謂一啲相對主義嘅問題啦。咁點解？ 呢個最吊鬼係咩？做兩個問題，仲有一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係、是、咧，佢 suppose 係好先進噶嘛？呢、這個諗法、就令到咧，我哋可以我哋唔好壓迫啦，我哋自由啦咁樣。大家點樣睇個世界得啦？但係最終就會點咧？就係、是、喂，咁有啲世界觀本身可能壓迫嘅，即係譬如有個好獨裁嘅政權，或好壓迫嘅世界觀。你如果係相對主義咩都得嘅話，咁佢都得㗎，佢都得，你唔可以批評佢嘅。嗱，所以好得意嘅。後尾譬如哈伯馬斯咁會講啦，會批評翻咧，佢原本諗住解放嘅，而某聲雖然佢唔用呢個字啊，但起碼真帶俾人自由啊。但最終咧係令到咧有一啲咧好壓迫嘅世界觀咧，反而你救唔到佢，你唔可以批評佢，因為人人多元啊嘛，你咪應該容許佢包容佢咯。甚至最終可能有一個問題就係所謂自我指示嘅問題，就係你話唔好任何 granularity 啊嘛。喂，你話呢套要多元先至係好嘅世界觀，咩都得嘅，佢會唔會自己都係一套 granularity？ 佢證成翻點解我哋需要有咁多唔同嘅細 narrative 咧？會唔會咁啊？咁啊違反嘅啫， 某種意思，大家都解釋緊唔同嘅 narrative， 就解釋緊點解唔同 narrative 都要俾佢共融咯？就係因為咁先自由，先至可以真係冇壓迫咯。 咁所以我諗我哋可以接下來就介紹另一位就係反呢班反啟蒙哲學家嘅哲學家啦。咁就係哈伯馬斯啦。咁其實我哋之前嗰一集都提過下嘅，咁啊冇好詳細講。咁今次就終於有最後一節嘅機會啦。 我原本諗住半集點樣都得翻字，我哋 冇辦法，我哋慣就係咁。咁 Habermas， 我估其中頭先或者順便再講多個問題就係、是，即係你變咗，如果後現代嗰啲思想家講咗一堆咁嘅嘢時候，我哋會覺得佢應該係想有目的咁啊，照計係嘛，想解放人又好咩都好啦、啊、想攻擊啲人講 granularity， 但係咧。當佢陷入頭先講嗰啲問題嘅時候咧，其實唔係好知佢除咗講啲嘢出嚟之外，仲有咩意思咧？即係佢表達咗好啦，佢原來佢係其中一種意見。咁我問你啦，你係咪想話你個意見好過人哋嘅意見咧？咁又唔得喎，因為你有好過有個標準啦。你有個標準嘅時候，好似你要再俾一個 grand narrative， 又有一個客觀獨立嘅標準去證明你嗰個好過曬其他人嗰啲。咁所以如果咁樣諗，你又唔得，因為你咁樣就唔 consistent。但如果你話哦，咁我只係講咗一種意見啫，咁我做乜要聽你嗰啲意見咧？ 如果你真係其中一套細 narrative， 咁咁多套我唔使理你噶嘛， 使乜要理你咧？你講嚟為乜咧？點解你特別去講咧？咁 因為以往我哋相信理性嘅時候，理性咪最終嘅裁判咯，咁佢咪決定邊個啱邊個唔啱咯。咁但係依家我哋都唔講呢啲嘢啦，就話你唔可以用呢個理性，跟住然後就欺壓曬其他嘅唔同嘅聲音。咁我哋要解放多元嘅聲音。咁多元嘅聲音，咁邊個聲音先係啱先？點樣判斷？ 所以有一個問題，似乎就避唔到呢、這個就係哈文咪嘗試要提出去攻擊佢哋嘅就係。即係你唔可能，即係你可以講你嘅意見都係冇問題啦。甚至你強調嗱，佢哋本來係攻擊理性嗰種咁普遍啊、咁絕對啊嘅地位咁樣啊，去批評嗰種所謂啟蒙嘅 project， 其實係想防止壓迫啫。但你要防止壓迫，你都要俾到個標準出嚟噶嘛。你都要第一，你個講法要成立要合理；第二，你講嘅內容又真係幫到你想幫嘅人，或者以你心目中嗰種方式啦，至少 whatever it is， 你想。覺得咁叫自由啦 ，OK， 咁你要話俾人聽，人哋有另一啲自由嘅睇法係錯先得噶嘛，所以你一定要用某啲方法，用某啲標準去證明到你嘅講法好過人哋嗰、那個，去 justify， 去 legitimize 所謂，去合法化佢。咁 Habermas 會覺得佢哋呢班人其實嘗試去迴避呢個問題，其實佢哋又唔想講呢啲嘢，因為咁樣好似好啊。好壓迫性啊嘛，但係你一唔壓迫嘅時候，咁你其實防止唔到其他人去壓迫嘅喎，係咪我意思就係、是？所以佢話你一定要翻嚟講，而要講呢樣嘢，你就要講某種能夠超越個別唔同嘅 narrative 啦、 甚至你可以要批评佢哋之间可能有高低之分嘅，因为有时系可能就住同一个课题有唔同嘅睇法，但佢哋矛盾相反嘅，咁系咪两个都接受呢？你又唔可能两个都接受，咁点算呢？你都要揀嘅，你唔能够回避呢个问题，而要做到呢样嘢，又只有理性先可以发挥到呢个功能。咁问题就系、是，咦？咁之前嗰啲人即系反启蒙嘅呢一班人，佢哋反对嗰啲系咪唔成立呢？又未必完全唔成立，不过唔需要走到咁极端啦。佢哋嘅解決方法就是完全放棄理性，放棄佢嗰個有一個特別嘅地位可以衡量唔同嘅 narrative 之間嘅高低啊呢樣嘢，佢又唔需要調翻轉翻嚟咩？以前之所以會造成咁多佢哋提出嘅問題，係因為我哋對理性嘅了解太過片面啦，我哋忽略咗一啲嘢，譬如其中一個成日會攻擊即係呢個啟蒙嘅計劃，就係理性結果變成一種控制別人嘅手段，係嘛？因為理性得翻所謂工具理性嗰個面向啦，但係哈文華士嘅講法就係其實理性唔應該咁係，如果你淨係講工具理性，梗係咁啦。咁但係理性唔只係咁噶嘛，佢可以有其他部分嘅咁樣。咁而呢個翻去背後就係其實我哋人類對個世界嘅理解認知背後，其實係有一啲唔同嘅所謂 interest 喺裏面支配住。咁佢令得我哋會用唔同嘅方式去了解呢個世界。我哋其中一個當然好重要嘅面向就係我想了解呢個世界點樣運作。啲科學就係話俾你聽啲真理啦， 求真啦， 求真啦。而求真好多時連帶住一個都係一路啲人攻擊要講嘅嘢，就係佢會變成一啲技術，技術係改變自然、利用自然去滿足人嘅需要。嗱，你有呢個面向嘅問題就係呢個唔係唯一嘅面向，我哋仲有第二啲嘢想做嘅。其實喺呢度，譬如有另一個叫做我哋最想同人溝通啦，有啲實踐上嘅智趣啦，我同人溝通，我哋希望要理解別人。喺呢度我同人相處嘅時候就唔係用嗰種方式啦，我唔係想控制佢嘅，其實我係有時理想啦，當然你都係將人哋當做工具，你嘅工具理性可以咁樣運作，咁但係呢個唔係佢唯一運作嘅方式啊，亦都你跟住可以再判斷一下究竟呢、這個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咁樣係咪啱，但係起碼有第二種就係我想同人溝通，我同人傾偈嘅時候我想了解佢，想佢了解我，然後合作做一啲嘢。而我哋仲有一種好特別嘅能力，係理性最特別嘅能力啊，就係、是、一種叫解放嘅興趣，所以。要做即要解放出嚟，從呢啲嘢，即意思係咩咧？我哋去了解呢個世界，我哋會有好自然跟住運用咗呢種理性嘅時候，對世界有個睇法，然後用某啲方式去控制呢個世界。但究竟我嘅理解係咪正確嘅咧？我咁樣控制係咪最有效率嘅咧？嗱，呢個係我能夠再跳一步出嚟去睇翻，究竟我係咪應該咁做？咁樣做有冇問題喺呢個過程裏邊？我同人溝通，咁有時原來以為溝通緊，原來冇啊嘛。你好多時都試過同啲人以為傾緊偈，原來大家九唔搭八咁樣咧。咁會唔會你違反咗某啲嘅規則，或者你自己唔自覺呢？我哋會有呢個所謂反省嘅能力。呢、這個反省能力令到我哋抽離一步，從我哋一啲無知啊，或者之前嘅一啲頭先講到好多時，我哋原來用某啲方式去睇呢個世界咧，係受咗啲我哋唔能夠控制，亦都唔察覺嘅嘢影響咗嘛。但係人嘅理性就包含咗一個能力。就係、是、去抽離於當下，我哋採納緊嗰種睇事物嘅方式，嗰種可能對個世界嘅一種某種世界觀啊、價值觀啊，對理性嘅睇法啦，甚至嚇對人嘅人性觀嘅睇法咧，我哋除咗理性可以形成一啲咁嘅睇法之外，仲可以抽離於當下，我哋擁有嗰、那個再做一個反省。喺呢個意思之下，佢會令我哋能夠有個空間去審查翻我哋之前睇嘅，然後再去睇下會唔會有問題。如果你真的要讲自由要解放，你就不能够回避我要去衡量到不同的讲法之间的高低。咁呢个其实人的理性是可以做到呢样嘢嘅，佢唔单纯系佢有时当你忽略咗某啲面向嘅时候，佢好似就会俾一啲嘢控制咗而你不自知，导致头先可能嗰啲人讲嘅问题咁样。但系呢个系你太片面地了解佢啦，即系你要解决方法，你放弃理性，第一你解决唔到啦，即系从佢嘅角度嚟睇，嗰啲后现代主义咁唔讲理性啦，我又唔讲 legitimation 啦，我乜都唔讲，我最多只系乜都唔讲啫。所以你通常嗰啲人，你要问佢啊，你会有相对主义问题，其实我又唔系讲 truth， 又唔系话有又唔系冇，我总之又唔系好想提呢个问题啦，即系避开嘛，通常都系，咁我会觉得其实你避唔开啦。 所以呢度我咁讲就系、是。一直落嚟嘅問題係咩咧？就係、是、太過以工具理性啦，去理解咩叫理性啦，就產生好多理性對我哋造成嘅掣肘啦。由韋伯開始講起啦。咁個理性係咩意思啊？就係講緊有啲目標，我哋嘗試揾最有效嘅手段達到佢。咁自然譬如原本講緊求真嘅，就變成個科技嘅心態啦，就係點樣操控其他嘢啦，包括人啦，係啦。咁呢啲就出現好多問題啦，係咪先？咁但係哈伯華森嗰種反省之後帶嚟啲咩咧？就係佢話發現咧，理性除咗工具理性之外咧，有其他理性。頭先就最終就講溝通理性。就係講咧，有啲我哋唔係為咗達到某啲目標嘅，我哋自己係純粹喺溝通內部咧，同其他人傾偈咧，都有某種理性喺度嘅。如果你唔係咁溝通咧，其實你唔理性嘅，你有溝通嘅原則嘅。咁於是咧，喺個角度嚟講，佢就會覺得現代世界理性嘅阻滯喺邊度嚟嘅咧？就在於我哋只係以工具理性去睇曬所有嘢。佢叫做一個 system， 呢個系統 dominate 所有其實原本唔應該係純粹功能理性嘅範疇嘅。咁、於是佢就講最主要喺溝通理性嘅範圍裏面咧，即係理性有兩種啦，有一種係溝通理性，有一種係非溝通理性，就包括咗功能理性啦。咁、而溝通理性嘅範圍其實好大噶，可以中間有唔同嘅興趣，我哋包括咗求真啦、求善啦、求美啦，我哋可以好多討論喺裏面噶，而裏面佢內部嘅法則嘅。咁問題就係、如果係淨係講工具理性嗰邊咧，就會造成咗某種宰制，因為我哋最終就係、受福音於佢啦。咁而我哋喺溝通理性嗰邊就好多可以講，譬如舉個例啊，即係講求真或者求善嗰啲咧，最終佢嘅諗法係點啊？就係、我哋唔可以做某種理性咧，佢話到底法則係點啊？你一嘢講曬佢講唔到嘅可能，但可以點咧？嗱，我發現咗，我哋可以溝通啦。嗱，而溝通係有冇啲理性嘅？就譬如舉個例，我哋唔可以無啦啦強迫人哋接受我意見嘅，我哋唔可以威嚇人哋嘅，唔可以收買佢嘅，而且要講真話嘅。呢啲咧。如果你唔達到呢啲嘢咧，其實你唔想係溝通嘅。溝通係有某啲標準做到先叫溝通嘅。咁而於是喺個角度嚟講，我哋可以做，譬如舉個例，點就我哋呢個社群應該有道德法則啦。我哋傾咯，我哋傾咯，透過溝通理性去傾出嚟，最終我哋呢個社群就某啲道德法則啦，我哋要接受。而呢個咧係可以建立到某一種咧外在所有，唔僅係每一套細 narratives， 只係得權力嘅關係，佢互相比較，我哋從而可以建立到一套咧抽離一啲嘅一個標準，就是、我哋傾出嚟嘅，透過一個道德溝通理性。傾出嚟之後咧，去判斷緊邊一個 narrative 咧，先至係啱嗰個。咁、於是咁樣可以講到某一種解放，就是、透過溝通理性。咁、而呢個咧就使得咧，佢最終覺得可以完成到所謂啟蒙嘅 project，就係最終用理性咧，可以解放人類嘅，而且揾到一個咧超越於個別每一套細嘅 narrative 嘅一個標準，去作為批判，去決定我哋應該邊個方向行。但係咁咧就顯示咗咩？就係、我哋唔可以就係 focus 喺狹嘢工具理性。我哋要睇大啲，包括溝通理性呢啲咁嘅理性。 同埋所以強調嗰個唔好壓制，就係體現喺我哋要建立一個好理想嘅溝通情景，令到譬如人人都有機會去講佢講嘅嘢啦，唔需要有機會表達佢嘅自己嘅諗法啦，唔會俾人逼佢接受一啲意見啦。定咁，當你喺呢個情況之下，你就可以個討論咧就會產生到某一啲。你分到好啲同差啲嘅唔同嘅睇法。 咁所以咁講咧，就其實佢冇放棄個啟蒙嘅計劃，只不過同你講清楚就係、到底啟蒙高舉嘅個理性，個理性係啲乜嘢先？我哋要知識，我哋要搞清楚先可以完成到個計劃，而甚至乎可以回應翻嗰一班所謂後現代嘅哲學家啦，就係、你哋根本冇辦法自圓其説嘅，你哋講解放都講唔到嘅，你起碼要講到一啲標準出嚟先講到咩叫解放啊嘛，你都冇標準，咁而我就可以俾翻個標準出嚟，咁即係我哋當然啦，即係呢個啟蒙反啟蒙嘅討論就未完嘅。咁但我哋今日嘅时间就差唔多，我哋就要完啦。咁咧就希望可以俾多啲启发大家。咁我哋下一次有机会再见。Thank you.